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敢？谁敢？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 讲，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瞧，他们来了。 我是姜昆，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我是徐德亮， 我是张伯鑫，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我是雅娟，咱们走进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听一听相声专场的演出实况录音。 陈永泉先生今年78岁，我们有请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陈永泉先生。陈先生为您表演一段贼说话。 远桥忽忽悠悠，近桥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原来是和尚洗澡。这是四句定场诗。说完这定场诗呢，就说我这正式段子贼说话。说这贼没有说话的，过去有这么两句吗？说做贼弯窟窿，逮着不滋生，就是没有原意的。但是呢，我就遇见3次贼说话了。有一次啊，就是散了夜场，我回家。当时呢，我住的城里头是个胡同里头一个四合院。我到门口，我一瞧啊，有一个人正趴着那门缝，用小刀那拨门呢。这是小偷。我要一喊他就跑了，我怎么办呢？我由腰里头把这拨门的小刀拿出来了，走到他背后，我一拍他，他吓一跳，我呢冲他一摆手，我这小刀一亮，我来。这小偷一听，心说今儿这家倒霉，俩贼走一块儿了。 我拿刀，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几下我都拨开了。这小偷暗身大指，高手，技术比我强，是我天天拨呀，那怎么不熟啊？哎，然后我把这门一推，我让他走，他让我， 你有什么 高手啊？我进来了，他也进来了，然后一回手，我把门关上了。别关门呢，心说，没事，有我呢。哎，他跟着我呢，就奔我那屋了。他不知道啊，到我那屋门，我那也是木头门，我拿那灯，我说嘣嘣嘣嘣嘣嘣嘣，几下我就把这门拨开了。七叔，手底真麻利。他我天天拨呀，那怎么不麻利呀？然后我一推，我让他进门。您走，我进来了，我把他也带进来了。然后一回手，我就把门关上了。就别关门呢，是不是？没事，有我呢。然后一伸手，我把灯拉开了。哎呦，这小偷！你媳妇儿，你怎么开灯啊？没事，有我呢。然后呢，我把他推着，让他椅坐在椅子上了。我把茶壶拿过来了，拿过暖瓶来，我倒上水，然后我给他倒了一碗，我让他喝。这小偷实在沉不住气了，他说话了：先生，您这儿怎么这么熟呢？我冲他一乐，嘿嘿，我就在这儿住。嘿嘿，当时小偷吓瘫了，然后我一喊街坊们起来，我说逮着小偷了，他再想跑跑不了了。怎么？我把门关上了，街门也关上了，这就是什么呀？关门打狗，瓮中捉鳖。说这是第一次我碰见这个小偷说话了。第二次呢，我坐公交车，冬天我穿着羽绒服，这羽绒服呢，我在这兜里头呢又做了一个暗兜，就是两层兜，因为我得买车票啊。哎，我呢就把这钱包拿出来买车票，我这露白了，让小偷看见了，他就盯上我了。但是他不知道啊，我这兜里他有一个暗兜，我把那个钱包呢就搁那暗兜里头了。他盯上我了，我也注意他了，他就盯上我了。可好呢，这车有一个拐弯的地方，他一拐弯呢，这人不就一拥吗？这么一起吗？他就把手伸到我的兜里头了。我早上助力了，他这把手伸到我兜里头，我一伸手，砰，我把他手攥上了。我说你怎么意思？这小偷当时那什么，那个天太凉，我跟你是捂手啊，有这么捂手的吗？我这攥着他的手，他那手呢攥着我的钱包。我说司机师傅，您把车开到派出所，我说逮住一小偷。结果司机把车开到派出所，把小偷逮住了。这是第二次贼说话。第三次呢，就是回北京的时候，当时呢 城里头呢粮食比较缺，我呢跟亲戚家呀借了半口的米，往哪儿放呢？我要扔那口袋，要是放呢，我得防止让耗子给咬了。我家有一坛子，我就把这半袋米倒到坛子里头了。可巧有一天，小偷光临我家了，他用刀子把门拨开了，他就进来了。他进来的满是摸，我都家里也穷啊，什么也没有。然后他摸着摸着就摸到我桌底下了，就摸着这坛子了。我上那靠一碗，他把这碗拿下来，把手伸进去一摸是米，小偷乐了，说行了，我把这米我偷走，我这有吃的了。可是一想，这不能扛着坛子呀，这怎么弄啊？哎，这小偷也穷，冬天了，他穿着一小夹袄，他把这小夹袄脱下来就铺在地下了。他这进来呢我全清楚，因为什么？那边是窗户，我这瞧得清楚。他由窗门那儿进来的，他瞧不见，我瞧得见。当时呢，炕上呢就是我跟我母亲，我母亲在里头，我在外边。我一瞅啊，他把那小夹袄脱下来，就摊在地下了。然后他又过去抱起那坛子，倒在这小夹袄这儿。就在他抱坛子的功夫，我呢一伸手把我妈抽烟的长杆烟袋拿起来了，一勾，我就把那小偷的那小夹袄弄到被窝里头了。小偷不知道啊，他过去搬起那坛子到那小夹袄那儿，哗倒地下了。我心说倒地没关系，顶多我吃的时候多投两货就完了。哎，他呢倒完了以后呢，他想啊一拢呢，然后把他好扛走。你说哎，听说我这家伙哪去了？他又你又拿手又圈了一下，他这么一哄，我妈醒了。哎，龙奶奶，有贼了！我说妈，您睡觉吧。没贼，我一说没贼，贼说话了。没贼，我夹袄哪去了？ 哎，喝一口，陈燕，印一下场，再听陈燕一小段。啊、我们相声界有规定，不够七十岁不让印场。陈先生七十八了，可以吟唱，再鼓鼓掌。 这个相声呢，说的都是普通话。我们现在呢，说普通话了，但是在解放以前，这个相声呢，说的是北京话。这个北京话呢，当时也有两种，一种是北京的这地方语言。就是有一些个方言土语，再有的一种语言是什么呢？就是文化，就是拽文。这个拽文呢，可是你得会拽再拽，不会拽可不能瞎拽，要瞎拽呢就容易闹笑话。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有一朋友，他这学问呢是也不在那二五言以上，是也不在那二五眼以下，在哪儿呢？正在那二五眼上。别看呢二五眼的学问，他有时候还爱拽文。有一天走在街上，他碰见一个同学，老没见了，冲着一抱拳，哎呀，老兄老没见了，您今年贵庚了？

不是三大爷。 哎， 他逮了去了。 孩儿还认识三大爷？ 这自己爷们咋不认识？ 认识三大爷就好了。 你有胡子里捋 啊，有胡子捋胡子，没胡子但捋鼻子。 你没听说过？ 孩儿，你怎么混成这个形了？ 冒了顿， 要了烦了， 可不是。 给你娘呢？ 我娘都去世了， 去世那个灵柩呢？ 运回老家了，葬了。 给你娘殡了骨了。 哎，对， 孩儿，这是你的孝心， 这是我应尽的责任。 那个老人家过去那个买卖呢？ 买卖就得去， 得出去那个钱呢？ 钱都花了亏空， 花什么亏空？ 反正亏空。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欠着八亩地呀， 胡说八道。老人家在世这个买卖根本就不亏欠， 咋不亏欠？ 那混家的说了， 说什么？ 说你小子不学好， 我咋不学？ 吃喝嫖赌得过面， 胡说八道。 打马飞机， 谁打马飞机？ 你打马飞机？ 打马飞机那有根源，你看看， 你看看没有根源？ 你 有根源？你 蛋啊，这原来的窟窿。 你不是回家走了吗？ 回家走了。到了烟台全不通了，这不又回来？ 又回来，你根本就没走。 咋没走？ 那个王杰三给你介绍这个等一个这个买卖，你娶了吗？ 娶了。 为什么又不敢了呢？ 不是一月十八块钱不够挑费？ 怎么人家够挑费，你不够挑费？你 不是你说话，你老帮了人多忙呢？ 王杰三那个孟克彪哪儿去了？ 咋没见到啊？ 怎么没见到？你当了大票要小票，你逮了过面 啊？胡说八道！ 你找我就行吗？ 跟你借俩钱好还价。 要钱不说没钱，有钱都不急。 有钱你借我，没钱你甭管。 我说得着你，我才说你。 你不用说这，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有交情就应该借我钱。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我知道， 你给你爸爸丢人， 你才丢脸。 你给我们山东人丢脸， 你才丢脸。 你趁早甭告， 你才甭。 要我说你什么呀？ 嘿。 早晚你得喂狗啊， 你才喂狗呢。 谢谢大家掌声。 对， 掌声对演员是鼓励，而且大家都认为相声演员脑子好。 对啊， 您脑子怎么样？ 我脑子好啊，快， 真快。 哎，反应快。 得了，你也甭说快。 怎么 啊？我今天我在这儿稍微的简单测验测验你， 这有什么测验？ 我在这说个小故事 啊，可以 啊。说完了这故事，我就能证明你脑子快慢， 是吗？ 哎，大家也听着啊，看他脑子快还是慢啊？注意啊 啊！ 我们街坊有一个小孩 啊， 岁数也就在是五六岁， 是吗？ 哎，说话刚利落 哦， 但是说不好， 嗯， 就会说一句话，没有， 没，哦， 哎，你问什么都说没有， 是吗？ 你比如在街上，小宝，那个你爸呢？没有。你几岁了？没有。你们家谁在呢？没有。 太笨了。 就这么一句。 太笨。 这故事你听过没有？ 没有。这故事你讲完了 没有？ 哎 哎。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